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12月13号，星期一，农历11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将同俄罗斯总统举行视频会晤。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在全国各地引起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今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沉着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完成改革发展艰巨任务。新的一年要以实际行动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位，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20大胜利召开。 李克强会见世界银行行长。 全国政协召开网络议政远程协商会，汪洋主持。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南京举行2021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唱响新时代主旋律。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印发关于加强口岸城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逼近5000万例。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2月15号在北京同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晤。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在全国各地引起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今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沉着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戮力同心，艰苦奋斗，奋力完成改革发展艰巨任务。接下来要以实际行动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位，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20大胜利召开。 会议认为，今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也必将是载入史册的一年。一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壮大，产业链韧性得到提升，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民生保障有力有效，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出新步伐，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把脉未来，让我们对经济发展充满信心。大兴处在首都对外开放的前沿，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大兴区培育生命健康、凌空产业、先进制造三个千亿级产业集群，打造首都国际交往新门户。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我们砥砺奋进，将产业链的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针对不同产业链的特点，我们每个产业链都制定了专门的工作方案，形成跨区域、跨行业、横向协调、上下联动的推动落实机制，实现了我们经济发展稳中有进。 会议要求，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激发涌现一大批专精特新企业。前不久，浙江省金融机构出台多项金融政策，专项支持全省专精特新小巨人及培育类企业发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啊，对于我们凝聚共识、坚定信心啊，真扎实干、做好明年的工作啊，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我们不仅要加大实体经济金融共结，夯实经济稳的基础，更要注重精准滴灌，为经济啊增添劲的动力，培育扶持小微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助力解决科技卡脖子的问题。 会议要求，改革开放政策要激活发展动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制度型开放。眼下，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建设迈上新台阶，跨境要素流动便捷高效，更加开放的国际一流湾区正在形成。 我们将认真地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发挥广东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优势，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 使我们的物流、金融、科技、人才等等方面能够畅顺的流通流动，使我们粤港澳大湾区啊成为我们国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创新地、先行地和示范地。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会议要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这两天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小城新疆且末县，130,000亩红枣采摘完成，正在进行筛选深加工。依托红枣产业，今年预计能给当地枣农人均增收4000多元。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牵挂我们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在党的关心下，医疗、教育、社保等各个民生领域的保障措施有力有效地推进落实，我们各族群众都是见证者和受益者。我们将巩固老百姓、产业加就业的收入结构，带领各族群众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埋头苦干，勇毅前行， 勇立潮头，扬帆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中国经济定能沿着高质量发展航向破浪前行，创造新的奇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我们做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将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在加快数字化改造、促进传统产业升级上不断发力，制定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行动计划，以数字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激发创新主体活力，引进高端人才，建设全周期、全链条、全过程的开放式创新平台。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新发展阶段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按照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要求，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步伐，更大力度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20大胜利召开。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信心，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论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继续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3号在中南海紫光阁视频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李克强表示，我们刚刚召开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年经济工作将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继续围绕市场主体需求实施宏观政策，采用市场化、法治化办法，加大对量大面广、支撑大量就业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面对新的下行压力，我们有能力实现全年主要目标任务。中国愿同世行在资金、知识等方面密切合作，支持国际开发协会第20期增资谈判，以实际行动支持多边主义和全球发展事业。马尔帕斯积极评价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发展，感谢中方支持国际开发协会增资，期待同中方继续进行可持续合作，加强伙伴关系。肖捷参加会见。全国政协13号在京召开全面加强新时代中小学劳动教育网络议政远程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加强劳动教育事关青少年健康成长，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事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世代传承。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动教育的重要论述，把劳动教育贯穿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相融合，引导中小学生树牢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9位政协委员和特邀代表在全国政协机关和天津、江苏、海南4个会场以及通过手机视频连线方式发言，近80位委员在移动履职平台上发表意见。 大家认为，近年来各方面对劳动教育的认识逐步深化，探索积极推进，措施不断完善，劳动教育边缘化的局面正在发生改变。但总体看，劳动教育仍是一块短板，工作中面临不少困难和障碍，需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委员们建议要科学设置劳动教育课程，将德智体美劳五育贯通起来，要树立开门办劳动教育的理念，鼓励有条件的师范院校开设劳动教育相关专业，要更加重视家庭在劳动教育中的基础作用，加强考核评价和督促检查，要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劳动教育的良好氛围。政协委员张正文、段红、唐江鹏、马景林、贾创雄、潘春雷、史怡云和特邀代表明建平、李伟做了发言。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负责人现场做了协商交流。 中共中央国务院13号上午在南京隆重举行2021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国行公祭，四我上报。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集会广场举行，现场庄严肃穆，国旗下半旗，约3000名胸前佩戴白花的各界代表静静肃立。10时整，仪式开始，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默哀，南京市拉响防空警报，汽车停驶鸣笛，行人就地默哀。默哀毕，在解放军军乐团演奏的国家公祭献曲的旋律中，解放军仪仗大队礼兵将8个花圈敬献于公祭台上。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发表讲话，84名南京市青少年代表宣读和平宣言，6名社会各界代表撞响和平大钟，伴随着3声深沉的钟声，3000支和平歌展翅高飞，寄托着对死难者的深沉哀思和对世界和平的坚定向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公祭仪式。 今天，全国多地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纪念活动，铭记苦难历史，汲取前行力量。 今天，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以“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为主题举办悼念活动，学生和社会各界代表缓步列队，将手中的蜡烛敬献在寓意民族英烈、浩气长存的卧碑前。 先烈们为了我们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要奋发图强，认真学习，为祖国的日益强大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社会各界代表向抗战英烈、遇难同胞敬献鲜花，表达哀思。 中国人民经历了无数次的战争磨难，更加懂得和平的珍贵。今天我们只有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不忘国耻，奋发图强，才能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缅怀英烈，祈愿和平。山东台儿庄大战遗址公园放飞84支和平歌，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今天降半旗向英烈致敬。 深深的铭记，这种惨痛的教训，绝对不能让这种历史重演，激发我们国人这种爱国意识。因为我们的国家强大，才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尽自己绵薄之力，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国家做点实事。 江西南昌、河北邢台等地通过图片展、南京大屠杀纪录片放映等活动，带人们重温血与火的历史，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宁夏同心、四川广元、甘肃嘉峪关等地的中小学校开展多种主题活动，激励青少年铭记历史，开创未来。在祖国座座军营、边疆哨所和海外维和营地，全军各部队也举行纪念活动，坚定保家卫国的决心。 不忘过去苦难，能战方能止战，只有时刻保持清醒，练好手中武器装备，做好随时能战的准备，才能不负逝者的期盼，不负人民的嘱托。 12月13号，受中共中央委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尤权向党外人士通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尤权指出，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深入学习贯彻中共19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关键时期召开的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明年经济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尤权强调，统一战线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充分发挥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智力优势，为做好明年经济工作提供有力支持，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共20大胜利召开。 广大文艺工作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唱响新时代主旋律。 12月的北京晴空如洗，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广场上，恢宏壮观的5组大型雕塑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与党史馆内陈列的近180件美术作品一道，讲述着中国共产党100年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历程。这是新中国美术史上规模最大的美术创作工程。 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定文化自信、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为指引，这些作品用中国人独特的思想情怀和审美观念进行创作，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根铸魂、凝心聚力，广大文艺工作者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主题文艺实践活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大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以丰富的艺术形式和饱满的精神内涵，成为新时代文艺创作的高峰之作。歌剧《党的女儿》等一批舞台精品，唱响永不磨灭的理想赞歌。 作为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我想我们要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用最生动的作品和艺术创作来激发起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荣誉感。 文艺创作方法有100条、1000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为人民书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从南海之滨到漠北草原，从东海渔村到西垂牧场，从城市社区到田间地头，在祖国的广袤土地上，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持续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 遵循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提炼生活，生动而全景地展现时代，文学创作异彩纷呈，在从高原向高峰迈进的路途上走出了坚实的步伐。 优秀作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创新创造的能力和水平。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近年创作生产出一大批不负时代的精品力作，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美术经典中的党史，电视剧《大决战》、《跨过鸭绿江》等一大批优秀作品，展现历史、关照现实，受到海内外受众，尤其是年轻人的好评和广泛传播。电视专题片《必游之路》、《我们走在大路上》、《敢叫日月换新天》、《摆脱贫困》等，融思想性与艺术性为一体，铺陈出中华民族砥砺奋进的壮丽史诗。纪录片《同心战役》全景展现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众志成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强大凝聚力。以《我和我的祖国》《长津湖》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影片，坚持社会效益第一，主旋律更突出，取得口碑票房双丰收。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广大文艺工作者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坚守艺术理想，开展崇德尚义、潜心耕耘主题实践活动。 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做有信仰、有情怀、有责任、有担当的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 把艺术理想融入党和人民视野之中。 如今，广大文艺工作者正以昂扬的精神风貌、高超的艺术水平，在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努力铸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艺高峰。中华文明正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本台消息，12月13号，世界上140个国家和地区、355个政党、社会组织和智库以各种方式联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布关于自主探索民主道路、携手推动共同发展的联合声明，强调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追求，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民主制度和发展模式，反对以民主之名干涉他国内政，呼吁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指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联合声明认为，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更是世界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之源。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同国家和地区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不尽相同，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民主制度和发展模式。用单一的标尺衡量世界丰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单调的眼光审视人类五彩缤纷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联合声明指出，评价一个国家民主与否，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要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口头许诺，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行，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联合声明强调，民主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推进民主建设，应着眼于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世界上所有国家、所有民族都应该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和权利，要推动实现包容普惠发展，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联合声明表示，国际关系民主化是时代潮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是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必由之路。人类正面临各种挑战和全球性问题，必须形成更加包容的全球治理，更加有效的多边机制，更加积极的区域合作，才能有效应对。联合声明呼吁，要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指引，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力共享、责任共担，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本台消息，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口岸城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近期我国发生多起本土聚集性疫情，均是境外疫情经口岸城市输入，暴露出我国疫情防控的风险点主要是外防输入，重点是口岸城市。要深入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补齐口岸城市防控短板弱项，织密扎牢外防输入防线，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通知提出，一是完善口岸城市疫情防控机制，明确各环节职责分工；二是健全疫情监测预警体系，加密高风险岗位人员核酸检测频次； 三是落实边境管控措施，严格做好入境人员点对点一站式转运工作。四是加强高风险岗位人员防控，落实底数清晰、人员固定、规范防护、闭环管理、高频核酸防控要求。五是严格人员流动管控。六是加强进口冷链食品等风险防范。七是提升疫情防控和处置能力。八是做好民生保障。 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和北京冬奥组委今天发布了第二版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手册。根据手册规定，所有来华涉奥人员在华期间将全程实施闭环管理，所有人员来华至少14天前需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才可免除集中隔离，进入闭环管理。如已完成疫苗全程接种，入境中国后不需要实施21天集中隔离，可直接进入闭环系统。未完成疫苗全程接种者，需在指定地点接受21天集中隔离后，方可进入闭环系统。 我国冷链物流领域的第一份五年规划“十四五”冷链物流发展规划近日发布。“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建设四横四纵八条国家冷链物流骨干通道，通过四横四纵串接起农产品主产区和19个城市群，形成内外连通的国家冷链物流骨干通道网络。与此同时，我国将面向农产品优势产区、重要集散地和大型消费市场等，建设100个左右的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以及一批产销冷链集配中心。一系列举措将构建服务国内产销、国际进出口的两大冷链物流系统，建设国内国际一体化冷链物流网络。 到2025年，初步形成衔接产地销地、覆盖城市乡村、连通国内国际的冷链物流网络，基本建成符合我国国情和产业结构特点、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冷链物流体系。 广东珠海格力电器以自主创新发展先进制造，以科技推动低碳技术升级，助推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位于珠海经济特区的格力电器，如今是一家2000亿元规模的世界500强家电企业，市场占有率超过1/5。在格力的全自动化生产车间，整条生产线从工业设计到工业装备，已经实现了100%自主研发、自主生产。 要求的数控机床的精度是非常高的，基本上我们要一个头发丝的1/30，因为你空调越做越精，你要越来越好，那你要有硬件来支撑它。 现在走进格力科技展厅，除了空调以外，还陈列着格力自我突破的芯片、电机等不同产品。高质量发展需要创新技术来支撑，格力目前拥有15个研究院、超1000个各类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发人员超过16000人。今年4月，格力与清华大学团队联合研发的零碳源空调技术获全球制冷技术创新大奖赛最高奖，将光伏与储能结合，实现碳排放减少85.7%，目前已应用于国内外6000多项重大工程，助推制造业绿色可持续发展。12月13号，93学社第14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开幕。93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代表中央常务委员会做2021年工作报告。93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主持开幕会。会议强调，93学社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中共19大和19届历次全会精神，大力弘扬爱国、民主、科学优良传统，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进一步提高参政履职能力，不断增强社会服务工作实效，扎实开展换届工作，全面提升组织建设科学化、规范化水平，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共20大和93学社12大胜利召开。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12月12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0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1例，含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80例，含25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截至12月12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381例。 截至12月12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6亿1221万8000剂次。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作为2022冬奥会赛时体育体验中心的冰立方冰上运动中心日前通过验收，整体面积约8000平方米，由标准冰场、冰壶场地及配套服务设施组成。冬奥会期间，这里将以冰壶运动为核心，为大众提供冰上项目体验服务。速度滑冰世界杯加拿大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落幕，中国选手宁中岩实现历史突破，以1分06秒656的成绩夺得男子1000米项目冠军，并创造个人最好成绩，这也是中国速滑队在国际大赛上首次收获该项目金牌。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1丝绸之路电视共同体高峰论坛今天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以团结创新融合、文明交流互鉴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80家主流媒体机构的150余位代表，围绕凝聚媒体团结合作共识、内容和技术创新、产业合作、平台优化升级、推动文明交流新格局等内容，采用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展开讨论。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逼近5000万例，达到4992万1405例，死亡病例超过79.73万例。当前，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仍在美国肆虐，再加上奥密克戎变异株已传入美国约1/2州，室内活动增加等因素，美国防疫形势面临严峻考验。美国近2周的日新增感染病例持续增长，现阶段平均日新增12万例。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由于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迅速，英国已将新冠肺炎警报级别上调到第4级，仅次于最高级5级。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12号说，韩国现有新冠肺炎重症病例数接近900例，达到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新高。韩国13号重症患者略有减少，但仍连续第6天达到800例以上。南非总统府12号发表声明说，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当天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正在接受治疗并进行自我隔离。 自10号以来，美国中部多州遭到至少50场龙卷风袭击，造成至少数十人死亡。美国政府已宣布重灾区肯塔基州进入重大灾难状态。 目前，肯塔基州、阿肯色州、伊利诺伊州、密西西比州、密苏里州和田纳西州均报告了受灾死亡人员。在受灾最为严重的肯塔基州梅菲尔德市，被龙卷风摧毁的蜡烛厂方面表示，已经找到90多名员工。目前确认蜡烛厂有8人死亡，8人失踪。此前曾有报道称，当时在工厂内工作的约110名员工中，可能有约70人死亡。肯塔基州州长贝希尔在得知蜡烛工厂方面大幅下调死亡人数的消息后表示，该州的死亡人数可能会降至50人左右。贝希尔当天早些时候还表示，目前无法给出龙卷风失踪人员的具体数量，仅在他的家乡人口仅2700人的道森斯普林斯市，失踪人员名单就有8页纸。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肯塔基州受灾最严重的西南部地区，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在我身后龙卷风经过的地方呢，已经是一片狼藉。而据当地居民介绍呢，当龙卷风经过的时候呢，还造成我身后的这条铁轨上一节拥有28节车厢的货车脱轨，而有2节车厢呢，更是被直接甩了出去。 灾区民众表示，当前正值寒冬，他们失去了栖身之所，还面临着断电、断水、断气的困境。 12号，以色列总理贝内特抵达阿联酋进行访问。贝内特13号与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举行会谈，就强化双边关系、经济和地区问题展开讨论。贝内特此访是以色列总理首次访问阿联酋，也是以色列总理对海湾国家的首次访问。去年8月，以色列与阿联酋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以来，两国间贸易量急剧攀升。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